咁首先多謝啊珍姐嘅介紹啊，咁佢叫我個個人都叫佢珍姐，咁我都叫啦嚇。咁啊，感謝神啊，亦多謝係執事會係邀請我今日同大家分享神嘅信息嚇。喺花生啊 Peanuts 漫畫當中咧，有一幅漫畫啊，畫出露絲啊 Lucy。同埋查理 Charlie Brown 嘅對話，露絲就話人生就好似一張摺得嘅凳，有人擺喺前面俾佢睇到前路，有人擺喺後面俾佢睇到曾經行過嘅後路，亦有人擺喺中間。俾佢自己睇到而家嘅境況，查理就回答話：我而家都唔能夠將自己嘅凳打開。咁你究竟睇人生係睇前、睇後，定抑或睇而家呢？無論你係睇人生嘅前、中或者後，都發覺。傳道書第一章第二節所講嘅，呢度第二節講話，傳道者說：虛空的虛空，虛空的虛空，凡事都是虛空。咁按照第一節所講嘅，呢位傳道者咧係所羅門王，因為佢係喺耶路撒冷。那裡作王的是大衛的兒子，那為何他說虛空的虛空，虛空的虛空，第二節凡事都是虛空呢？那我不知道大家有沒有想想虛空是為何的，有時都要解釋一些東西。因為我記得小個的時候呢，聽到電台一位女廣播員這麼說，他说梅花牌，梅是梅花的梅，花是梅花的花。有没有人听过？有些人听过，有些人没听过。解释等于没有解释。所以虚空不是说虚空就是虚，是虚空的虚，空是虚空的空。其實有得解的，我們有嘗試給一個解釋，虛空是指沒有意義，凡事都是沒有意義的。因為在第三節那裡說，人一切的勞碌就是在他在日光之下的勞碌有什麼益處呢？在太陽日光之下，所羅門王說世上冇一样嘢系满足到人嘅，凡事都系虚空。凡事包括啲乜嘢呢？冇一样嘢，冇一种享乐，冇一种嘅关系，都喺人生嗰度有价值嘅，都系冇意义嘅。人一切嘅劳碌有什么益处呢？咁呢度呢希伯来文原文是指出人一切的劳碌有什么保留存在呢？就是说当劳碌了之后还有什么可以保留存在令到人得到满足呢？难怪法国有一箴言这样说，人生好像洋葱一样，一路搣就一路喊。这个是所罗门王提出关于人生的问题，是他想寻找人生的意义。跟着他就用人生和自然界的比较，所以在第四至第七节是指出是人生是短暂的。在第四节那里说，一代过去一代又来， 地卻永遠長存。人生是短暫的，但是自然界的事物，這裡講到話是地卻永遠長存。咁所罗门王跟住咧，用三个事物嚟到证明人生系短暂嘅，自然界嘅物件系长存嘅。咁所以第一件嘅事物咧喺第五节啊，呢度讲到话日头出来，日头落下，急归所出之地。咁喺今日早晨喺东方出咗一个红太阳，應該我就話希望睇到，好似冇睇到嚇。咁喺今晚呢、這個紅太陽喺西邊嗰度日落，明早一樣，明晚都係一樣。呢、這個自然環境係永遠長存。第二件嘅自然環境嘅事物咧，喺第六節就話風往南刮。又向不转，不住的旋转，而且返回原行，转行原道。咁喺呢度讲到，原来风咧系好似个圆圈咁样一路循环咁样吹发嘅，系近代科学嘅知识，但系所罗门王已经一早知道，呢个系神嘅喺当中嘅物事。咁有第三件嘅自然事物咧，喺第七节嗰度话：江河都往海里流，海却不流满；江河从何处流，仍归还何处？呢、這个仍归还何处就系话回归到之前再流翻出嚟。咁啊，呢个江河嘅水流到海里边，亦唔会满嘅，除非系有海啸。因为海水被蒸发之后咧，然后再落雨到江河当中。嗱，呢三件嘅自然界嘅事物咧，系证明人生系短暂嘅，只系大自然嘅事物系永远嘅。因为在第四节正话都讲过，一代过去，一代又来，这个人生是很短的。当你开始学习怎样处理人生，但人生就过去了。就是当你开始学习到怎样去养育子女，但这些子女已经长大了。所以有人说人生好像哥伦布发现新大陆咁，当开始嘅时候唔知去边度，当到达嘅时候唔知去喺边度，同埋当佢回程嘅时候，佢唔知去过边度嘅地方。咁谂深一层咧，好似描写一个饮醉酒嘅人嘅经历咁。咁所罗门王继续用人对人生的感觉来到带出人生是虚空，是没有意义的。所以在第八到第十一节，在第八节呢，我就用那个另一个译法来到去解释，就是那里画作万物满有困乏，就是说万物满有欠缺，人不能说尽。咁點解咧？咁佢用兩個證明。咁第一，跟住嗰度話眼看看不飽，耳聽聽不足，人嘅渴求咧係永不得到滿足嘅。眼看看不飽，耳聽聽不足，好似睇電視咁啦，睇新聞或者。你会发觉你不会停的，同埋满足的。你不会说哦，今日睇完新闻呢，咁就听日唔睇啦咁。咁我正话嚟嘅时候呢，睇到 CNN 嘅新闻今朝 又有三個警員被槍殺在個 Atlanta 那裡，有三個疑犯，一個疑犯死了，另外兩個疑犯走了，咁而家啲人咧係捉緊呢兩個疑犯，所以你發覺好多嘢咧係你係覺得繼續要去睇嘅。咁然後第二個證明咧係萬物滿有困乏欠缺，喺第九到第十節嗰度，咁正話大家都讀咗啦，唔讀啦。咁喺日光之下咧係並無新事嘅。你發覺咧，好多嘢都係以前有，而家都有嘅喎。咁我記得讀中學嘅時候咧，嗰陣時興闊腳褲，所謂喇叭褲啊。咁有一年咧，派完學校制服嘅時候咧，我哥哥嘅同學就好心做壞事。你知唔知以前著校服嗰啲褲腳？即係或者係啲褲咧，上邊又係咁闊，下邊又係咁闊噶嘛。咁我哥哥個同學咧，就將我嘅校服咧改到咧，就係上邊闊，然後收窄佢，然後再放翻闊佢，咁就係喇叭褲。咁之後咧，第二日咧，你會發生咩事咧？我俾班主任罰留堂，然後嗰晚。要翻我哥哥嘅同學還原翻上闊下闊嘅校服嘅褲。咁我有兩個女喎，我發覺好幾年前咧，見到佢哋著啲咩褲啊？喇叭褲。我兩女都著喇叭褲。我睇見我兩女著喇叭褲嗰時咧，我就後悔點解初初唔留翻嗰啲喇叭褲。不過呢，我可能之後的身形未必著得到。咁我就想帶出呢，以前興嘅嘢呢而家都興㗎喎。所以好多你啲衫褲啊唔好抌咗去啊。可能過一排呢又興返都未定。不過爭在你著唔著到又另一回事。咁所以呢度就係講到是第九節嗰度，已有嘅事後必再有，已行嘅事後必再行。日光之下並無新事啊！豈有一件人能指著說這是新的？哪知第十節嗰度話，在我以前的世代早已有了。咁我就用咗呢個喇叭褲，以前有，之後都有，可能將來都有嘅。咁又喺第十一節嗰度就講到，已過嘅世代無人紀念，將來嘅世代後來嘅人也不紀念。我聽過有位醫生臨死嘅時候咧，同啲朋友講，佢話：當我死咗嘅時候，我怕乜嘢呢？怕之後冇人記得佢。佢想永垂不朽，流芳百世嘅，但系呢度讲到都系冇可能。咁呢度就带出一个问题：人生系咪就系咁嘅咧？咁系虚空，冇意义，系唔能够满足。可唔可以揾到满足嘅人生咧？咁啊，所罗门王系一直寻找紧呢个答案嘅。所以在第十五節那裡講到話，彎曲的不能變直，缺少的不能足數。在這裡，在人生當中，所羅門王發覺，無論你盡最大的努力，有些事是不能夠改的。呢啲都係人犯罪之後所遇到嘅問題，好似我就話講，今朝三個警員被人槍殺死咗，係改唔到嘅事實嚟嘅，已經發生咗。然後咁多嘅槍殺警員啊，同埋黑人嘅事件，都係歸咎到人犯罪之後所犯嘅罪嘅行為。 所罗门王已经努力过，亦只不过是暴风，所以在第十六到十八节那里是讲到人的智慧和知识有限的，都是暴风捉影，即是说你捉那个风是捉不到的。在第十八节对学生来讲是一个写照来的，这里讲到说，因为多有智慧就多有愁烦，加增知识就加增忧伤。我以前都经历过的，当我读教务学博士学位的时候，初初读得很辛苦，一路做者一路读，想放弃的时候，我太太就鼓励我，叫我不要放弃，所以我当时是没有放弃读。隔了一排之后，我太太见我读得那么辛苦，她就叫我不如你放弃了，但我最后都没有放弃到读到毕业为止。所以我经历过知识亦有时会令人增加心中的忧伤。这里讲到愁烦是讲到思想上的影响，忧伤是指心的感受。追求人的智慧和知识是令到人会感受到思想上的影响，得到愁烦。所以之前香港中学的考试放榜，都好多人忧伤，学生又忧伤，家长又忧伤，然后愁烦。嗱，呢啲都系指人嘅智慧同埋知识系有限嘅。咁最后只有一个解决嘅办法，咁就系喺箴言第九章第十节。因为是未读过，我们一起读一读。敬畏耶和华是智慧的开端，认识至圣者便是聪明。我想带出是认识和敬畏神是会带来有人生的意义的。咁可能你话有啲人冇神都活得好开心噶，咁啊成日去玩去 party 咁，点解需要认识神先至有人生嘅意义咧？佢哋都玩得几开心啊！咁啊，容让我举一个例，当我同太太带我哋嘅大女去细个嗰时候，去美国加州嘅迪士尼乐园 Disneyland， 当时佢仲系好细，咁啊净系能够喺儿童乐园嗰度玩。咁啊，佢当时咧好中意 Dumbo 啊，小飞象啊，咁啊中意玩呢个小飞象嘅机动游戏。咁佢又唔想自己一个玩。我太太又想我帮佢玩，咁我就陪佢玩啦。咁玩完一次嗰啲 ride 咧，嗰个小飞象嘅机动游戏，你估佢点啊？再玩，然后再第三次、第四次、第五次，起码五六次。玩完之后咧，坦白讲，我之后好真见到小飞象登步。嗱，我之所以讲呢个例子咧，就系因为有啲人，你睇佢表面冇神，好似活得几开心啦，其实咧就等于一个细蚊仔喺迪士尼乐园玩，玩得好开心，但系佢是跟他爹地失散了。就算他玩得很开心，玩完之后他仍然是失散了的小蚊仔，直接找回天父和耶稣基督的人生， 才有智慧和知识，有人生的意义，同埋过一个满足的人生。所以认识和敬畏神会带来有人生的意义。除了认识神，这里讲到要敬畏神，中文就译得非常好，因为有敬和畏。英文只是什么一个字 Fear， 畏惧神。有一个新婚的太太和她的朋友讲关于她煮第一餐的晚餐给她新婚的丈夫，在当时的经过。她说煮饭的时候，虽然用电饭煲，又怕给不够水，煮三米，又怕给得太多水，煮些米淋白白，又怕煮的餸又没味，或者太淡等等，太咸等等。我去朋友听到这里就阻止他继续讲，就跟他说，你这么怕是不是怕煮得不好，你老公会打你一餐啊？咁啊，呢位新婚嘅太太就回答话：你知我嘅意思啦。咁英文就容易啲啊。You know what I mean？ 呢位新婚嘅太太系惊煮得唔好啊。敬畏神有两个层面嘅，一个层面系我哋做错嘢，有犯罪嘅行为。咁我哋要去畏神，认罪悔改。咁第二个层面咧，系惊或者怕做得唔好啊，去敬神。所以我哋好多时话，我哋要摆上最好嘅讨神嘅喜悦，呢个就系畏神，要做得更好。咁所以咧，认识同埋敬畏神会带嚟有人生的意义。如果在座当中有未接受耶稣是你的救主和人生的主，希望你现在接受，让你可以过一个有意义的人生。因为我就说过一个认识和敬畏神会带来有人生的意义，如果不是，是没有人生的意义。如果你已经接受了耶稣，但是未接受这个水礼洗礼，鼓励你快点去愿意受洗，可以投入那个有意义的人生。如果你已经接受了耶稣，咁你就要衡量一下咯，檢討一下你最近有冇犯嘅罪，嫌怕神呢，或者怕神呢？如果有嘅話咧，你有犯罪嘅行為，罪咧係我哋同神嘅關係破裂，因為我哋同神關係嘅破裂之後，犯好多罪嘅不同嘅行為，所以槍殺竟然都係罪嘅行為之一。很多种不同的罪的行为，因为我们犯罪和神的关系破裂了，所以你就要为你所犯的罪的行为认罪悔改，求主帮助你去改过。另一方面，你有没有敬畏神到一个地步，现在为神做一些事，或者侍奉，或者为神而活，怕做得不好呢？是去敬畏神呢？那你求神帮助你。那现在请大家低头，我们同心的是祷告。亲爱的天父，我们都是感谢你，因为你藉着所罗门王在传道书里面给我们知道，如果不去认识和敬畏神，是人生是没有意义的。只有我们认识和敬畏神，才会带来有人生的 意义。求主帮助呢度，如果有未信嘅朋友，俾佢喺呢个时刻接受耶稣系佢救主同埋人生嘅主，以致佢可以认识同埋敬畏神，俾佢带嚟人生嘅意义。同样嘅，为到有啲已经信咗好耐嘅，未接受洗礼嘅，俾佢哋愿意去行信心嘅下一步，等佢更加嘅投入，过一个有意义嘅人生，去更加嘅去敬畏神。为到我哋基督徒接受咗主嘅，都求主帮助我哋，如果我哋最近所犯嘅罪嘅行为，我哋祈求主帮助我哋去认罪悔改，求主帮助我哋去改过，俾我哋去畏神、怕神、惊神。有另一方面，如果我哋为主嚟到侍奉嘅时候，为主而活，为主嚟到工作，为主喺家庭里边系去服侍神、服侍人嘅时候，帮助我哋有呢个心态。是怕做得不好，去敬畏神做得更好，求主给力量我们，给智慧我们，我们这样祷告奉主耶稣名求，阿们。